空调最环保，通通告诉你。 北京时间23:00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98.2兆赫 ，AM 92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。 曾经有一个真挚的声音放在你耳边，你没有听到。 当年月作诗，在耳边轻轻敲下。你我又共迎来了新的一天，我是吴周通，欢迎光临冰点月华这座温暖的音乐小屋。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我希望你能对他说我愿意。如果要在愿意前面加上一个期限，我希望是一整夜。 夜歌，我是吴周通。 听夜歌不寂寞，欢迎进入夜歌的世界，我是吴周通。今夜我给你带来了一些小东西，关上，它就会出现在你眼前。就让这些亮晶晶、可爱的小东西萦绕在你身边吧。 萤火虫，萤火虫慢慢飞，夏夜里，夏夜里风轻吹，怕黑的孩子安心睡。 就是广告行业，一般像我们这广告行业都没有固定的时间，这都是这行业，没有太笼统的这个时间规定，下班这一点没有，这挺辛苦，钱而且挣的也不多呀。我们现在就是积累经验一个过程嘛，年轻时候你没有说值不值的，你只要走过这一过程，你都有这个值得的地方，没有说不值的地方。这咱们年轻人来说都比较痛快的，没有说特不值的。反正咱们就是在社会上或就是多经验为主，哎，反正以后自己的路自己铺呗。 知道顺缘分不重要，你问天天会老，我喜欢就去喜欢到老，用尽所有我的好去代替所有你的糟，我因为你会睡不走，躲进无意间设下的圈套，就算是难也不想逃，他上了不归路一条，不会归下乡月老求药，就算是痛我也会笑，月老他看不到，他听不到，他忙得不能为你祈祷，我猜他早已经把我们忘掉，哦，月老他看不到，他听不到，你自己幸福自己去找，别等到年老才发现我的好，昨夜梦里我看他要我劝好好思考，到底在世间上谁会是对你最好，对你最好。原来他看得到，他听得到，彼此的心都需要依靠，所以他不舍得把我们掉，哦，月老他看得到，他听得到，告诉我爱是那么微妙，命运中我俩一个都不能少，月老他看得到，他听得到，他愿意一直为我祈祷，他祈祷我俩一个不能少。 那些已经失去的美好，夜空里只有你，只有思念，那是天空最耀眼的星星。 我多么想念你，当时间都失去了意义，穿越思念后等成星象，可以投递。 这里是夜歌， 骨子的伪装坚强，不再委屈依赖你的肩膀。昨天如梦一场，现在的我还是一样，难免任性有点倔强。失去了你，最后我又回到一个人的地方。曾经为爱付出受伤，想飞到有你的地方。这世界太多的盲目慌张，融化了爱的能量。 有你的天堂将不会再有忧伤，我们可以在午夜自由歌唱，把那些藏在心里的事和人都请出来，慢慢地和他们娓娓道来。这叫什么？这叫余情难表。 外站咖啡馆，拿着香气捉着人群，忽然两个人不断靠近，最后却走开，只是两条平行线。叶子都掉落了，旧时光，旧的感情，旧的伤，没什么心思了，心事都憔悴了。 雨情却最难了，就只能忘了伤，忘了天堂，忘了房，在夜深人静悄悄地折磨着。眼角冰冷的空气、偶然两个人不断靠近，最后却走开，只是两条平行线。都掉落了，人还在想什么？都只是旧时光，旧的感情，旧的伤，没什么心思量，心事都憔悴了，雨情却最难了，就只能忘了伤，忘了天堂，忘了房，在夜深人静，叶子都掉落了，人还在想什么？都只是旧时光，旧的感情，旧的伤，没什么心思量，心事都憔悴了，雨情却飞难了，就只能夜深人静街道，梧桐树湿的眼角，冰冷的空气，还有失落的身影。 过淋湿的夜晚，往事就像流星刹那划过心房。 夜晚冰冻时分，都是往事，都是寂寞， 感觉 都是夜归人。但是别忘了，还有夜歌，一个给你温暖的地方。我是吴兆头。 我们于是流浪这座野地城市，彷徨着彷徨，迷惘着迷惘，选择在月光下被遗忘。 秋天转红的眼。 不想让你知道，夜晚我也会孤独，只想让你知道，星光美好的夜里，我们的心依靠在一起。 知道我有多着急，无心的做事。 我们很用心，听你吐槽热点话题，带你关注影视资讯，和你分享圈内爱豆，与你一起线下公益，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。关爱青年计划，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。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，和你春夏秋冬，陪你喜怒哀乐。 夜不能寐，没关系，听夜歌。我是吴周彤。 如果你心情不佳，那一定和嫉妒、伤害、猜疑有关。我想有一个方法可以把这一切消除，那就是宽容。 凌晨两点半，你还在我身旁，关上电话，我不想和谁再多说话，爱着你的我认真听你说的每句话。对你的想法，你说你想要找个宽厚的肩膀，问自己带你到什么地方，看着明天，告诉我你不会紧张，跟着我 是搞 IT 行业的，就是说从事公司里面系统维护，主要就是帮助公司一些网络管理啊，在一些业务系统上面的进行维护的这样的工作啊。因为我们行业限定嘛，就是说有些有时候呢还得在家里加一些班。喜欢听什么歌？什么？我听的都是80年代的歌嘞，什么在路上啊，还有什么感恩的心之类的。 以为你忘了，所以选择沉默，还记得你的手。春来的温柔，天刚亮了，又是一夜等候，你还有什么借口？快来哄我，看清自己的脆弱和你的软弱，历经这段感情之后，才了解另一个我，去舍得，去成全，去放手，过我自己的生活。偶尔想你的时候，就让回忆来陪我。终于舍得，去成全，去放手，不追问你的感受，尊重彼此的选择。 专心倾听心里的呼吸和梦里的声音，夜歌。

思凯的《爱与愁》。爱与愁这两样东西总是连在一起的，如果把它们拆开，你会发现爱和朋友有关，而愁和秋天、和季节、和你的内心有关。愁是秋天里的那颗心，你又何必呢？ 下午懒洋洋，不太习惯电话故障，叶子掉了几片。时间没发现一个人走 想给你写封信，告诉你这里的天气，昨夜的那一场电影，还有我的心情。很想给你写封信，却只是想想而已，我已经不能肯定你是不是还会关心。爱不爱都需要勇气，于是我们都选择了逃好避。爱不爱 要求就是今晚你能做个好梦，在另一个世界里你不会失眠，不会因为现实生活愁眉苦脸，那样我已满足了。我是吴卓彤，今夜的夜歌就到这儿，我们明夜见。 很想给你写封信，告诉你这里的天气，昨夜的那一场电影，还有我的心情。很想给你写封信，却只是想想而已，我已经不能肯定你是不是还会关心。勇气，于是我们都选择了逃好避。爱不爱都需要勇气，于是我们都选择了逃避。或许你不相信我很满意这样的结局，或许你不相信我没有一丝的埋怨和悔。虽然你是我的最终，虽然你是我的唯一，或许你不相信我很满意这样的结局，或许你不相信我没有一丝的埋怨和回忆。虽然你是我的最初，虽然你是我的最终，虽然你是我的唯一，虽然你是我的最初，虽然你是我的最终，虽然你是我的唯一。 像是被钻了一个洞，青春里每一个爱过我们的人，多么像阳光照亮了我们，那一刻多感动，那么普通的我，原来却丢了我。